这都还没出场呢，嘲讽就已经开始了。对张家乐这一刀捅得尤其狠，连一旁场馆的工作人员听了都无法直视了。不过霸图的这几位和叶修打交道的年头那就太久太久了，了解很深刻。张家乐又这么有槽点，不被叶修插两刀恐怕才是不正常的。所以张家乐虽然表示了愤慨，但整体来说霸图诸位情绪波动都不大。大家都这么熟，就算恶意满满也都当是损友间的毒蛇挖苦给消化了。比如明显的就是叶修这一刀插出来的时候，霸图里都有人差点笑了，譬如林静言。林静言看到张家乐扭头看了过来，连忙咳嗽了一声，抬手推了推眼镜掩饰神情。 哎，你什么时候近视了？ 他这边对应的正好是方瑞。方瑞虽然没他们这些人这么早，但和林静言当年是搭档啊，那熟悉程度自然又不一样了。 嗯，平光的。 林静言又推了推眼镜后， 判斯文吧，还不错吧。 林静言看起来对自己这新装饰挺满意，结果就听方瑞后边传来一句， 哎，你可是流氓啊，哪有流氓戴眼镜扮斯文的呀。 包子对流氓会有如此严格规范的只能是包子。 我的职业角色是流氓，谢谢。 林静言郁闷，扭头对鞋后面的包子说道， 你不喜欢流氓啊，那你干嘛要选他？ 我…… 林静言这完全解释不清了，这包子非要把游戏中的职业流氓和现实中的流氓画画等号。好吧，流氓这职业确实非常参照街头混混的风格，但是这还是两码事好吗？用这职业也就必须是街头混混的风格？林静言透过他的平光镜看了看包子，没法再说下去了。这位真是身体力行啊，这发型，这气质，这着装，扔路边那让人看了绝对以为是小流氓啊，而且还是挺帅的一个小流氓。除了干笑，林静言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星星的垃圾话到底还是起到了作用，不是来自于多年的老鸟叶修，而是来自于新秀包子。好在这时终于开始入场，叶修、韩文清，当两队队长在赛场中央代表两队先进握手时，场馆内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。十年，两人都曾站到过了荣耀的制高点，都曾经历过沉浮起落，现在十年过去了，他们依然站在这片舞台，依然站在这个赛场，依然针锋相对。不管是爱还是恨，对这两位所有人都无法抹去尊重。在他们不知多少次握手而后就要展开对决时，不管是星星的粉丝，还是霸图的粉丝，还是来寻热闹的前家世粉丝，此时都送上了掌声。但是很快，掌声之后， 干死他！ 诸如此类的残暴粗口立即在萧山场馆内回荡起来了。尊重已经有过表示，那接下来就是立场了。两人对决了十年，两人身后的粉丝也对决了十年，就算摘去两人的队伍背景，只凭这两个名字就已经足够撑起一场辉煌的闹剧了。现场情绪瞬间被点燃，两队选手接下来的相互握手致意就在这样的喧闹中进行着。然后选手们下场回到选手席，叶修独立一人留在了场上。 哦， 星星主场，星星粉必然是大量的，此时一看这举动立即欢呼上了。这意味着什么他们太清楚了，这意味着叶修依然将是头阵。从常规赛第二轮到现在季后赛第二轮一直都是头阵，而一对一的比赛也一直没有输过。37，忠实的粉丝都已经不认可这个连胜了，应该是39才对。季后赛现在就是没有了单人赛， 打擂台赛的话，总不能要求一人去跳舞吧？所以，两次击败对方首席出战的胜机就已经被归纳进去。不少人在强调叶修的连胜已经不是37，应该是39才对。而现在第40次，叶修首战出席，干脆也不整什么悬念，就在赛前亮相后留在了场地上，闲庭散步似的溜达起来了。这换是以前，那可是无比珍贵的镜头。叶修以前从不会这样亮相啊，都藏得妥妥的。不过现在嘛，这都一个赛季了，之前那种神秘感早已经毁完了。现在这场上闲溜，在大家看来，那该是对霸图的挑衅吧。我就在这儿了，你们谁来？ 谁来？ 星星的粉丝们很会凑趣儿，立即就帮着喊上了。 韩文清，敢来吗？ 有人这样喊着，不是从家世过渡过来的星星粉的话，那对韩文清理论上不存在什么个人怨念的，但是至少也知道韩文清和叶修之间数不尽的过节，这种时候当然也义无反顾地帮着自家队长挑衅了。这个话题大家当然是很欢迎的，于是很快全场都开始帮着叶修朝韩文清叫阵了。霸图粉丝没法还击呀，因为这选手这出场都是赛前先决定的，如果真没派韩文清上阵，那么也不可能现在因为全场的叫阵就改换韩文清上场。只是星星首发上阵的会是叶修，这应该是很透明的一件事了吧？霸图难道会回避这种对决吗？不会，当然不会，那可是霸图啊，那可是他们的队长韩文清，明知前方站着的是叶修，他会退缩？笑话！一想至此，霸图粉丝忽然就自信起来了，于是他们也叫起阵来，就当韩文清一定会上场似的。直至电子大屏幕上闪出霸图这边第一个要出场的选手，直至霸图的选手席上第一位要上阵的选手站出来，现场沉默了一下，然后星星粉这边爆发出了疯狂的嘲讽声，而霸图粉那边呢，真的沉默了。霸图首席出场，秦慕云，角色神枪手，-9度。韩文清居然真的退缩了，在明知道星星第一上阵会是叶修的情况下，他居然没有站出来去和叶修对决，而是将这个机会交给了秦慕云，这个霸图战队最透明的主力选手。观众诧异，解说潘林和李一博也诧异，这实在太不符合他们的意料了。潘林和李一博之前还刚刚说呢，说星星现在叶修首席出战一成不变，那么这一轮的交锋中恐怕是打几场叶修就要和韩文清单挑几次了。 三盘两胜，十年对决，这次或许会成为一个答案。 潘林为这场比赛增加注脚，却不料韩文清居然没有出战。 这 第一时间两人都想到的是韩文清是不是有伤，是不是今天所有的比赛都不会出战了。可是再一想，上一轮比赛他还打得好好的，这几天里就受了无法出场的伤，霸图有没有这么备孕呢？面面相觑，两人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解说这回事儿。电视转播这时也不理上场的秦慕云，狠抓韩文清的特写，而这位霸图队长只是坐在他的位置上，面容冷峻，注视着他们的选手走上赛台，看不出有什么异样的情绪。比赛这还没开打呢，只是出场选手的安排就给了大家一个超大意外，实在是太不符合大家的认知了，而这认知可是通过十年形成的。意外的人也包括场上的叶修，电视转播当然也没有放过他，拼命地抓着他的特写镜头，抓着他在霸图并非韩文清出场时的反应。叶修确实有些意外，有些惊讶，他朝霸图选手席那边的韩文清那看了一眼，但是随便却轻轻笑了笑。 是在嘲笑吗？看过这镜头的立即开始分析叶修的笑容，不是嘲笑，这份笑容看起来更像是一份理解，更像是一份释然。当和韩文清的神情一起出现在镜头里时，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。和齐慕云握手致意后，叶修已经反身去往比赛席准备比赛了。大家还在讨论着韩文清没有出场的意味，可怜的秦慕云完全被忽视着。 喂，韩文清没有在首席上阵迎战叶修啊，你有在看吗？ 王少天来现场观看比赛了，以他的路子搞到张位置最好的 VIP 包厢票当然不难，他是没办法坐到人堆里去的，好说也是荣耀顶尖巨星。此时看过霸图的出场安排，王少天发了条短信出去。 有在看，短信回复玉文州。 你觉得这想怎样啊？ 黄少天继续回答。 退场。 大家都是高境界的选手，相互之间又默契，话不用太多。退让，韩文清一直以来不知为何物的东西就是退让，但是现在他却做出了这种选择，这是屈服，这是妥协吗？不，绝不可能。如果韩文清会屈服会妥协的话，那不知多少人的世界观都要崩塌了。韩文清是在改变，在他职业生涯的暮年，为了那个目标，他在调整自己，这从这赛季的常规赛中其实就已经能看出不少。退让不是妥协，更不是屈服，退让是一种智慧，一种韩文清以前也明白却不愿意选择的智慧，但是这一次他做出来了，而现在还仅仅是一个出场安排而已。在比赛中会选择退让的韩文清又会带来怎样的表现？